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地面高气压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明显。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15度上下，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今天下午呢，是多云渐晴，偏东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多云，偏东风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逐渐受偏东路弱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下午开始有所转好。综合来看，大部分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些什么内容呢？最近不少的听众朋友啊，给咱们节目留言，不少人呢考虑在海外置业，也希望呢节目能够请相关的专家来聊一聊海外地产的投资和居住这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有关的海外置业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方面的话题。好，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房展国际业务总监魏克飞先生。魏先生您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好，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北京瑞居网的 CEO 王学磊。王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应该说王学磊呢很年轻啊，但是已经做了 CEO 真的是不容易啊。好，那这样咱们按照惯例呢，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一起来聊一下呢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海外置业的事儿啊。那么如果呢您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据说现在海外置业还是蛮热的啊，所以呢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来这个提出啊。好，那首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的30.26亿挂延庆新城地块，商品房现价是每平方米3.36万元。3月16号啊，北京挂出了延庆新城经土整储挂2018004号地块，这个地块呢起始价为30.26亿元，净买保证金是9.1亿元，竞价截止时间为4月20号。据了解呢，这个地块位于延庆区延庆镇康庄镇百康路北侧，用地性质呢为二类居住用地啊 ，B4 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用地，土地面积是12.37万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是大于或小于19.79万平方米。当然，这里边好多都是一些专业术语了。那也就是说明呢，现在延庆呢又出售了一块土地啊，好像现在尤其是今年出售土地地块的这个频率啊和力度好像不如去年，即便今年 挂出了几块，好像售的这个效果并不是太好，出售的效果并不是太好。 目前从这个北京的这个土地出挂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嗯， 就刚才像你说的那样，可能是有些地块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延庆大家可以重点的考虑一下。为什么呢？第一个，延庆有一个2019年的世界园艺博览会， 嗯， 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动工，就是各省的这个园区都已经开始建设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有一个是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 嗯， 对吧？大家前几天都看了这个平昌的冬奥会，这个2022年马上就要在咱们那个延庆跟张家口，是吧？ 嗯， 这一块也举行了，我觉得这个对这个整个这块地区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利好的。 对， 再一个主要 延庆也是一个拉动。 对对对，主要还关注这个交通。现在一个是这个京张铁路，是吧？从北京西直门到张家口，包括在延庆关宁湖这一带，还有一个现在正在修的这个新延公路。 嗯 啊，所以这整个的交通状况，国家在这方面投了投资非常大。我感觉延庆这个板块可能还有，不管是这个您是休闲养老啊，是吧，还是居住啊，我觉得甚至是投资，我觉得可以考虑延庆这个板块。 嗯，当然了，现在主要考虑的还是开发商啊，他们是否拿这块地。实际上刚才您说了很多的有利条件，我觉得开发商也会考虑。另外其实延庆这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特殊的，它不管怎么样可能属于北京的周边了，一个是延庆啊， 对对对， 一个是密云，但是它终究是属于北京啊。 对对对， 啊，它是属于北京的这个地界里边的。而且延庆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条件真的是非常特殊， 夏天非常凉快， 对，可以避暑， 比北京基本上低个两三度吧。 嗯嗯， 啊，它因为海拔的原因， 对， 嗯， 而且冬天的时候也很有特色， 对， 冬天那个地 方滑雪特别多， 冰灯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讲就有点像在北京地区的东北似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蛮有特色的哈，所以也希望土地这块啊，能够赢得开发商的这个关注。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北京317调控一周年了，那房价呢跌回了一年前。今天呢，距离北京史上最严的这种调控措施317调控整整一年了啊，应该说已经过了两天了啊。那么一年来呢，北京房价跌了吗？未来怎么走啊？机构报告显示说，一年来北京房价出现了下跌，那么楼市成交全面的萎缩。那应该说哈，这一年来确实北京317调控哈还是相当成功的，所以刚才这条已经说了，房价已经跌回了一年前 了。对对对， 啊， 对。 嗯， 我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第一个房价确实呢在往下走，这个317调控比较严嘛。还有最后一句话一定要关注，就是成交量在萎缩。 嗯， 实际上那个成交量不是很大，但是呢只要你去买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房子的真实价格。 嗯， 可能现在因为统计的这个数据的基础不是特别大，是吧？现在包括这个二手房啊，可能确实在往下走。 嗯，其实呢，它所谓的这个萎缩呀，我觉得可能有点人为的成分在里边啊。其实，这个大概是宏观调控的一个结果。从房子的交易和人们对房子的需求来看，其实依然是非常高涨的。 对对对 啊。如果整个的宏观调控的放松一点点，我都觉得难以想象，因为就跟现在想买车的人似的， 对， 由于这个摇号没法买， 对对 对, 对 啊， 压制了，这个整个消费都压制了。 对，但是你说真的，这个不需要吗？如果放开的话。我估计可能一家两辆三辆可能都要买了啊，所以呢现在也是看这个宏观调控，当然国家也是看整个市场的情况哈，整个房地产市场真的是不能够失控，所以整个一年了，从去年的317到今年已经一年了，整体来看调控的效果还是蛮好的哈。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它的房价呢也没有特别的降啊，实际上它是在微降， 对对对， 整个是非常平稳健康的在发展啊，所以这种局面呢可能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条。住建部确定说2018年安全生产工作的五大要点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呢印发了2018年安全生产的工作要点，要求呢有效的防范和坚决的遏制重特大事故啊，严防控制大事故，减少事故总量，促进的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好， 好，再来看说城市规划改革的北京样本，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3月10号，全国政协委员、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副部长黄燕表示，说目前的正以北京、上海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和实体体系改革为实践引领，在全国15个城市开展规划改革试点的工作。其实说到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这个能达到并不是特别容易的。嗯， 这个习主席两次视察咱们北京，这个给北京已经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嗯， 这个和谐宜居之都、国际一流，虽然它不是说在一两年就建成， 对， 是长期的一个目标。 嗯， 是吧？北京它是把这作为一个目标，现在在总体的往这方面 努力的方向。 哎，只能说我们这个城市的规划，这我看你刚才说这个黄燕以前是不是咱们北京市的那个规委主任？ 嗯， 现在调到这个住建部的副部长， 对， 是吧？ 对， 这可能对咱们整体的北京的那个规划，北京现在因为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些这个调整嘛，比如像这个通州的这个副中心建设，还马上面临这个雄安新区跟北京怎么样对接， 嗯， 是吧？这些大的规划在国家层面的一些资源的重新的配置，我觉得对咱们北京未来的发展是有好处。 嗯，所以刚才咱们提到呢，要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这个目标呢还是挺大的哈。当然我觉得作为中国来讲，不仅仅的是想北京和上海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更多的城市都要达到这样的水平啊。所以呢，我们都在继续努力，当然这个努力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儿啊，是我们长期奋斗的一个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国土部呢要求统一核定新增耕地信息，确保数量真实、质量可靠。如何保证的新增的耕地数量真实？那国土资源部近日也提出了，对于各级各类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新增耕地，实行归口管理，统一核定。新增耕地指标信息呢，要做到可追溯、可跟踪、可核实。国土资源部呢，将开展新增耕地实核实情况的抽查，适时通报抽查的结果。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跟大家的话题讨论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海外置业这事儿啊，因为这个话题呢也是应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要求，咱们来谈一谈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房展国际业务总监魏克飞先生，以及北京瑞居网 CEO 王雪磊老师啊。那实际上说到海外置业，现在真的是非常热啊。好像刚才我在跟这个王老师咱俩聊的时候，你就说现在大家对于海外置业的热情非常高哈。 对，是的。从这个最近的3年来看啊，中国的这个投资客人在海外的这个房产投资啊，每年是呈这个至少10%左右的一个速度在增长的。 嗯， 那尤其是以我们这种中产阶级的人士哈，他们对于这种海外的这个房产或者是置业的这部分的需求是非常火热的。 嗯， 而且呢，现在总体来看的话，成长趋势比较大的区域啊，一个可能还是这个美国，就北美地区，另外一个呢可能还是像我们现在比较新兴的啊，最近比较火热的这个东南亚的地区。 嗯，那实际上两位呢也跟大家剖析一下，为什么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下，海外置业成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热点呢？ 这么多年啊，咱们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这个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呢，这个家庭的收入达到一定阶段以后，他就对生活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是吧？所以说这几年，比如说像这个子女留学啊，是吧？还有这个出国观光啊，还有这个投资的需求各方面，然后呢，就是刚才像这个王总说的，就是这个中产阶级把这个投资的眼光开始 向外看。 嗯， 以前都是集中在这个国内大城市，但刚才咱们已经看到这个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限购限贷限卖啊， 嗯， 是吧？你可能想投资，但你已经没有资格了，是吧？嗯、现在，但是去年大家看到有一个数据，就是这几年每年出境游的人数基本上是10%以上增长。 嗯， 2017年全国出境游的人数是1.3亿。 嗯。 所以说1.3亿人是在全世界在跑去看，是吧？他看了国外的环境啊，这个包括这个风情啊，是吧？社会治安呐、啊，还有物价、啊、很多东西，这样他就产生了这个咱们这个资本投资啊，它是一个自然的一种，就慢慢就形成了。 嗯， 大家现在就原来最早是因为这个孩子留学， 嗯， 是吧？出国有这个需求，哎，孩子留学家里有闲钱，在那给他买个房子。而现在目前看，刚才从那个就是王总说的，泰国比较火。实际上咱们真正把孩子送到泰国留学的应该不是泰国。 不多，对。 对吧？但是泰国它作为一个休闲度假养老的地非常不错。 嗯。 所以现在这种需求呢会越来越大。 嗯。 这几年就从我们的这个展会也感觉到这种需求在不断的在增长。 嗯。所以总的来说呢还是中国人有钱了。啊，钱包鼓了，所以呢，才能够呢有想法啊，干一些这个使自己的生活品质更加提高的品质更加好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另外，我觉得从咱们国家来讲呢，也是大家越来越感觉到非常自由哈、啊。对于海外旅游啊、海外置业等等的这个制约性的越来越少， 对 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大家可以有时候就是想法就能够实现啊。当然了。还有呢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大家经常出去旅游啊去走啊去看一看眼界也开了、 嗯、 啊也知道什么样的地方呢可能啊无论是旅游啊休闲啊度假 对对对 可能更适合自己呢这个啊置办一个这样的产业啊但是留下来啊这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所以呢促使他做这样的事情另外还有人就是为了投资。 对，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客人来看哈，可能这个投资的占一半以上吧。 嗯。 啊，投资可能是作为一个主要的目的， 嗯、 因为这个房产呢本身是有它房子的一个投资属性在。 嗯。 不仅这个房子选好了这个重要的这个位置、地理位置的话，它房产可以升值。另外呢，房子它还有自身的，比如说出租，或者是这个业主自己自住啊，像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提高生活品质的这方面需求。 嗯。 啊，所以说。那在海外置业目前来讲啊在国内的大城市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投资的环境因为会限购啊这种情况下在放眼全世界找到这个房屋的这个价格增值非常快的这个区间或者是投资环境非常好的这个空间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聪明的投资客人嘛也是我们聪明的中国人嘛现在可以已经看到的一些事情了。 嗯嗯所以王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哈就是目前呢从宏观调控这个房地产的情势来看、嗯、很多人可能想投资的话或者想再买房的话呢已经受到了一些限制于是呢可能有些人就转到国外去置业了 对、啊、 当然这样的做法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当然适合您的适合他这个家庭的哈、啊、可能就是对的 对、啊、 当然如果你不适合盲目的去投资或怎么样、嗯、就变成投机了 对 啊就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儿啊 是 嗯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主要说一说呢就是泰国和新加坡当然重点是泰国了啊因为刚才呢这个王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大家置业的重点哈、啊、反正据我所知你像北美啊啊像什么美国呀甚至什么澳大利亚呀啊这些好像都是大家呢就是非常加拿大呀等等非常喜欢的一些投资的地方但是终究离我们太远了 对、 啊、 这个 太远了 这个飞行的距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嗯、 我们飞到美国大概至少是9个小时、 嗯、 澳洲的话6个小时、 嗯、 但是如果我们飞到东南亚飞到泰国的话去飞过去大概也是5个小时飞回来是4个小时、 嗯、 啊4-5个小时的话跟我们从北京飞到海南的时间也差不多 对对对 能够更短的或者更方便的享受在海外置业带来的这一系列的优惠、 嗯、而且我们都是亚洲国家嘛啊这个思维啊甚至平时的生活习惯啊饮食啊等等都差不太多 对尤其是饮食我们可能到了这个欧美国家啊、嗯、这个牛排啊芝士啊可能是这个长期吃的话我们中国胃可能受不了 嗯嗯 而且呢，你像泰国等等这些国家，跟我们国家某些东西呢是互补的。 嗯 啊，就你去了以后，虽然说都是亚洲国家，你很适应啊，就是说有些方面呢，也很有共鸣，但是又确实跟我们有些地方很不一样，你就感觉到很耳目一新又很新鲜。 对，它还是像泰国的话，还是有它很独特的这个泰文化在里面。 它是一个佛教国家。 对，它是个佛教国家，他们95%的民众是信奉这个小乘佛教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中国人或多或少吧，受佛教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 对。 啊，跟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信仰和观念还是比较贴近的。啊，比如说行善啊，然后比如说不能这个说谎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所以还是能够这个有共鸣的。有共鸣的。那实际上说到这个泰国哈，很多人都去过，因为现在去泰国太方便了。我记得前些时候这个海南回京的时候，就春节啊，就堵车的时候啊，就是那个一个是堵车，另外是飞机票都是买不着，一票难求，甚至说有的飞机票都达到1万多2万多哈。在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就说，哎呀，干脆我去泰国吧，从海南去泰国，再从泰国再飞到北京来。他们算计了一下，说那样的话好像都要便宜很多，从海南去泰国特别的近，是吧？ 是的，是的，他们都属于这种亚热带纬度比较低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泰国呢是其实还是非常适合这个度假的哈，它本身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的国家啊，而且呢每年的旅游人数啊，这个泰国政府也比较重视旅游业，每年的旅游人数也是这个逐年攀升，2017年的统计数字啊，就是能统计出来的旅游人数大概是3800万，这个是一个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数字了，而且其中大概1/3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哎，我们有1000多万的国人每年要去泰国，就像我有可能每年我要去好几次 啊。你是为工作还是说自己喜欢那地方 啊？同时兼顾 兼顾哈，所以说这个泰国的无论是它的美食、它的美景啊、它的这种风情都吸引着我们，像好多人的经常会去哈。 对，是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人就觉得呀，既然交通也那么的方便啊，这个来去都很方便、很自由，那干脆就在那置业吧，可能这个想法就油然而生了。 对， 那么现在在泰国来讲特别热的啊，一些在哪儿，就是在泰国哪些城市是咱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置业城市？ 泰国的话现在置业我们来分析来看哈，比较热的就是四大区域吧，一个呢是这个曼谷或者是大曼谷地区，另外一个呢是它的这个海滨城市芭提雅，另外的话是北部的小城清迈，还有南部的这个普吉岛，基本上是这四个区域呢吸引这个我们投资客人吧，或者是置业的业主比较多，然后这四个地区呢它的这个投资的特征又不太一样啊。曼谷呢首先它是首都，举这个全国之力嘛，可能都在这个曼谷的首都进行发展，所以它的这个楼房呢肯定是要看涨的。现在曼谷呢有1600多万人口啊，这个整个泰国其实才有6000多万人口，所以说它的这个购房的需求量还是有的。所以外加上曼谷的最近这几年经济的一个发展，包括它在东南亚整个这个重大城市当中的一个地位，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呢，它的房价上升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其他的这三个区域呢，他们都属于这种比较有名的旅游性的这种城市啊，可能以这种旅游观光为主，那它的升值潜力呢肯定也是有的，受这个整个泰国的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呢可能更主要的是还有一条其他的投资收入，就是这个房租。因为他们都是这个旅游性的城市嘛，这个很多旅游游客过去以后啊，他是需要有这个住房的需求的，所以我们投资房产的话呢，还可以在这边有一部分房租的这个收益啊，有些地区可能甚至房租收益还非常可观，比如说芭提雅大概能达到10%到15%啊，这样子的一个年的这个房租的收益啊，其实来讲还是我们觉得认为投资来讲还是非常合适、非常值得的。 其实刚才呢，您提到这个无论是曼谷、芭提雅还有清迈、普吉岛啊，都是呢在泰国置业的人呢非常热衷的地方，而且这四个地方呢应该说各有优势哈。 对， 当然曼谷呢刚才您提到了，它全国才6000多万人， 对， 是吧？ 曼谷呢据说以后可能要发展到2000万人左右。 对， 北京现在公布的可能才2300万吧。 2300。 啊，它一个小曼谷就要2000万啊。所以呢这个人口真的是爆炸。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的房子的需求量就肯定会非常大。 对，而且曼谷它这个举全国之力吧，进行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轨道交通啊，现在的轨道交通大概相当于我们北京2008年左右吧，可能也就是5-6条左右。那它到2021年或者甚至持续性的还要修建10几条这种轨道啊，相信它修建好了之后，就跟我们北京现在一样方便，这个轨道交通就是非常的这个交通网吧，遍布各个地区啊，非常的方便。还有像机场的扩建呀、高速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基础设施，最主要的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它是在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叫泛亚高铁。泛亚高铁是从昆明，然后沿整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一直修到穿过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啊，一直要修到新加坡的这么一条铁路，高速铁路。其中一节呢，中泰高铁，就是中国跟泰国合作的。它的这个高铁一旦修成了以后，我们从昆明，就中国的云南昆明，坐高铁可以西发昭至，大概7个小时坐高铁也可以到泰国了。这个就大大更提升了我们的这个去泰国的一个方便度了。 真是非常方便。但是这个地铁什么时候通？ 现在这个高铁去年的12月份已经开始兴建，中泰高铁，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修建成功。相信在那个时候，可能对于曼谷的房价或者整个泰国的房价都是有另外一个促进的利好。 另外像这个芭提雅呀、清迈呀、普吉岛都各有一些优势，比如有些地方有海。 是的。 当然了。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海外置业方面哈、特别感兴趣，也想呢再搜罗一些其他的一些好的置业的地方的话呢，咱们北京有2个房展哈、真的是特别的受人关注。一个就是4月份左右的这个春季房展， 春季房展， 还有一个秋季房展。 对对对， 啊，这个4月份左右的这个春季房展当中呢，也有一些海外置业的项目参展嘛。 咱们4月12号到15号在北京展览馆，北京春季房展呢，马上就要开展了。这个国际的项目呢，基本上占到一半。泰国的项目，包括这个王总的这个参展商，现在已经有16、7家了。包括这个开发商啊，泰国的开发商，还有经纪公司，还有国内本地的这个卖泰国房子的这个开发商。这个国家呢，将近是20多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是吧？这亚洲就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日本，土耳其，迪拜， 嚯，那真是 这都有。欧洲的这个像那个比较热门的，买房可以办绿卡的，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还有希腊， 这是比较冷门， 还有希腊。 还有希腊， 这些是可以直接购房换身份的。包括还有英国呀，这个德国，所以大家比较关注的热门国家基本上都有。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参观，然后现场跟那个展商啊进行这个比较深入的这个交流和沟通。 反而对于北京这个春季的房展啊，我们节目呢会这个实时关注的哈。如果呢您对于海外置业感兴趣的话，还是要去这个房展看一看。刚才呢这个魏先生已经提到了哈，这么多国家全都参展了，很多项目呢也都非常的有特点和优势哈。当然就一般参加这个房展的一些国外的项目，咱们都是经过就是很多方面严格的审查吧。不会有什么纰漏吧？ 第一个，咱们这个组委会有一个审查，就是说，凡是国外的开发商，包括经纪公司，咱都要提供相关的政府的这个证照，跟咱国内的项目是一样的，只不过咱国内的是5证嘛，国际的咱们是，你如果是经纪人的话，像美国对经纪人这个管控是非常严的，不能跨州经营，考起来非常难考，所以他这个执照对他来说就是他的一生的饭碗，他比较珍惜，像那个公司来提供这个营业执照，项目提供项目相关的证明。 好的，那这我们就放心了啊。好了，那咱们上半段呢先暂且聊到这儿，那下半段的时候我们继续说海外事业当中的泰国和新加坡。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地面高气压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明显，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15度上下，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今天下午呢，是多云渐晴，偏东风2-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下面一起来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逐渐转受偏东路弱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下午开始有所好转。综合来看呢，大部分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最近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问啊，就是在海外置业能不能呢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那今天呢，为此我们请到了北京房展国际业务总监魏克飞先生。魏先生您好。 大家好。 嗯，好，那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瑞居网的CEO 王雪雷，王雪雷老师啊。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呢说了说这个泰国呀，还有新加坡，一会儿我们要说到哈这些国家他们的置业情况。当然了，刚才我们也提到在4月份的北京有一个春季的房展啊，在这个房展当中呢有很多国外的项目呢都要去参展。刚才咱们提到了无论是美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像什么还有咱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另外还有一些特冷门的国家，什么希腊呀、西班牙、葡萄牙可能都有去参展的。所以如果有这方面意愿的话也要关注这方面的事儿啊，当然我们节目呢也会随时跟踪报道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泰国置业看看大家都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现在很多人在国外置业无外乎哈，比如说一个是有钱了，现在有钱了才能折腾点事儿是吧，没钱你怎么着也不行，有钱了。另外呢也注重生活品质了啊，还有呢就是说国内呢现在这个房子的调控措施哈，使得很多人呢可能也不能再多买房了，所以呢把这个重点就移到国外置业啊，这也是一个。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国外的各国对于中国人也应该说敞开了大门啊，他们对于中国人在他们国家置业来讲还是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吧，在这些方面 两位来说一说啊。 我先说一下这个中国人大规模的冲这个在海外买房啊， 嗯， 也就近几年的事儿， 嗯， 是吧？刚开始呢，他们没想到这么猛， 嗯， 那各个国家都是基本上是非常的欢迎，是吧？但是目前来看呢，已经有一些国家，因为国外大家都知道嘛，他们是民选政府， 嗯， 这个老百姓对这个房价他也有怨言， 对， 年轻也买不起房， 嗯， 是吧？所以目前来看，一个是那个加拿大， 加拿大 这个大温地区，这个房价已经是非常高了， 嗯， 所以呢，这个现在是连续好几年开始出台一些这个限制海外，它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 嗯， 是海外投资者在那炒房的， 嗯， 也出了一些措施， 嗯， 比如说要加收这个特别的交易税，你如果是炒房，他要收你的这个空置税， 嗯， 有一个房子你放在那一年没有水电费没人住，那他要加收你1%的这个税，100万加元你就要交1万。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加拿大买完房子以后，一年不管怎么样还得过去住一下。 哎，对对对， 要不他还得交那个空置费。 比如说在这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是这个从去年就开始，在新州跟维州，也是中国人比较这个热衷的几个地儿。啊，买房的太多了，这个房价涨得太厉害， 嗯， 所以现在也是出台这个特别交易税，加收4%。 嗯， 啊，就是如果是100万澳币，就多交4万澳币，是吧？啊，包括实际上新加坡也有类似的措施，就是海外的这个，多收15%的特别印花税，一般是4%，你海外的它多收15%，如果在4年之内你要是卖的话。他又收这个不等%，比如说14%、16%、18%不等的这个税收。 嗯， 你4年以后再卖，那就变成4%了税。 嗯， 所以他也有一些限制，跟咱们国家的城市是一样的。你这个，你咱们国家城市最早房子卖不出去的时候，也是买房送户口啊。 嗯， 啊，对不对啊？也咱也在这老外跟咱学的，现在买房送绿卡，不就跟咱学的吗？ 就以引导你赶快去买房。 哎，对了，现在去库 存 嘛， 嗯。 但是一旦房价高了，老百姓这个怨言大了，那我又不让你有钱，我也不让你买了。 这就宏观调控。 哎，他就调控了嘛。 嗯， 像国外他也是，你中国有外国投资者，不光是中国人，是吧？你在美国投资的最多的还是加拿大人， 嗯， 是吧？第二是中国人。但是呢，外国投资者去，咣咣咣都去的都是有钱的，是吧？现金买房，买完房了也不住，最后房子炒高了，那当地老百姓他也有怨言，对不对？所以也有一些措施。但目前整体上看，还没有哪个国家说啊严禁外国投资者买房， 嗯， 或者不让中国人买房，目前没有， 没有啊。 对对对， 嗯，所以刚才您也提到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甚至新加坡、美国啊， 嗯， 可能有些措施哈。 并且还是每个国家，嗯，甚至一个国家、每个城市，它的政策都有差异。 对， 所以你要决定在哪个城市买房，一定要事先还是要做一点功课，多了解一下。 嗯，好的。那从这个话题，咱们说到泰国哈。刚才呢，这个王老师也提到，这个泰国呢，像曼谷啊、芭提雅呀、清迈啊、普吉岛啊，是咱们中国人特别愿意投资的一些泰国的城市啊。那么从这些地方来看，他们对于中国人或者说外国人在他们那地方买房有没有什么限制吗？ 所以我想刚延续刚才那个问题哈， 嗯， 就是在全球范围上来看啊，海外置业的国家其实很多，但是呢，我想如果是作为刚需住房，那没有办法，这个不管是加外国人的税也好，还是持有期间的成本也好，那是不可避免的。 嗯， 但是如果是作为这种投资性的住房，我觉得还是应该选择这种最起码我们跟当地或者是其他的业主同样门槛的这样的国家或者地区来选择。 嗯， 啊，不能说我买一个房子，我比别人就要贵15%，那这样子对，这样在投资的角度上来讲，因为哎，我们肯定是要出手的。如果出手的时候，我比别人至少要少赚15%。 嗯， 回到这个泰国来讲的话呢，泰国对于外国人购买房产没有这种购买期间或者是持有期间跟当地人不同的政策。 嗯， 比如说我额外加一个税，或者是在持有期间需要交一个房产税等等，这个都没有。 这完全是平等。 哎，完全是平等的，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目前是一个还比较好的一个 投资的一个环境。 嗯， 但是呢，它有一个略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啊，就是外国人在泰国是不能够直接持有土地的。 嗯 嗯，这个呢是他们法律这个规定的， 就是只有居住权。 就土地不能拥有， 不是，你不能买土地，不能买别墅， 不能买别墅， 直接在土地上建。 如果我们买公寓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可以落户到外国人名下，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呢，这个政府也规定，这整个这栋公寓里面最多49%卖给外国人，就是按照面积来算哈。 嗯、 啊，他的意思呢，其实是根据土地法嘛，他的公寓法啊，这个公寓的所有的土地是归全体业主所有的。 嗯， 还是回归到一个意思，就是说不能让这个土地大部分在外国人手里。 嗯， 啊，大部分还是要在泰国人手里。 嗯， 啊，他是这样一个政策，但是对于我们外国人买公寓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 哦，就在泰国来讲，如果咱们中国人在那儿买公寓，没有任何限制， 嗯、 完全跟他们当地人是平等的。 对， 但是外国人不能够买他的土地。 土地， 你说我买一块土地，然后跟上面造一个公寓， 买别墅， 买 包括 别墅， 买别墅也不行。 但是也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你得成立一个公司， 对， 以公司的名义买，但这个公司呢，控股51%的必须是泰国人， 嗯、 也是一样的。 其实要个人的话也没必要、 嗯、 啊，说买一个大的这个别墅啊，或者怎么样也没这必要。它这个公寓的面积大概限制在多大以内啊？ 泰国它的这个公寓面积整体来讲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 适中， 适中的、 嗯。 但是呢，因为它的面积呢是按室内面积来计算， 嗯、 大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公寓房都是在30到60平方米之间啊、 哦 平米之间，这跟我们在中国购房动辄90到150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您说它那个30到60是居住面积？ 它是 室内的使用面积， 使用面积。 因为我们中国是有70%到75%的得房率嘛， 咱们什么建筑面积啊，然后使用面积， 咱们是 您说的是使用面积， 他们是在室，就是室内的地板面积。 哦、 嗯、 哦，好，那其实要60平米左右也可以了， 啊、 它要 是 按中国这 边，相当于中国90%， 快90了， 是、啊、 这个建筑面积真的可能得快90。 是吧？你要一个两居也挺大的， 对， 是的。来，这个北京的左家庄，我看你这个短信，我怎么心里不舒服？你怎么老想国籍的事儿啊？他说这个新加坡购房可以直接入国籍吗？欧洲国家起步多少钱的房可以入国籍呀、啊？哎， 那我要跟你讲一下这个，第一个新加坡啊，你买多少房子都入不了籍 啊、 对，他要入籍，你必须参加他那个全球商业投资计划， 嗯， 大概是250万新币。 嗯， 相当于1200万人民币。 嗯， 参加政府的一个投资基金，等于相当于你把那钱啊借给新加坡政府免费用5年。 嗯， 再还给你。 嗯， 这个你才有可能。 所以这您别想了啊！ 哎，对， 嗯，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呢就选择比较多了。现在刚才说的第一个是这个，塞浦路斯。 嗯， 是30万欧元。买他的房产， 嗯， 不管是买一套还买两套，买仓库、商场、商铺、住宅、别墅都可以，只要你达到30万，就你全家可以办那个塞浦路斯的绿卡， 嗯， 还有一个是这个希腊， 嗯， 希腊这次也有来参展的，希腊最便宜是25万欧元，购买25万欧元的房产，就可以全家。办那个绿卡， 哟，那这个真够便宜的。 对， 25万欧元的话，相当于人民币也就是 200万， 对吧？两百万， 嗯、 变成房产是你的，挂在你名下， 嗯， 是吧？也是永久产权， 嗯。 还有一个是西班牙跟葡萄牙是50万欧元， 嗯。您说 也是房产 拿绿卡吗？ 也可以拿绿卡， 可以拿绿卡。 不光是你拿绿卡，全家拿绿卡，包括你的父母，甚至你的岳父母都可以。 哦，是啊， 嗯。 行， 对吧？这是这几个欧洲的国家，因为大家都知道前几年这个南欧的国家经济相对比较差， 嗯， 所以呢，他们推出这个吃鸡也是去库存的这么一个，中国人有钱嘛，是吧？那我拿房子给你换那个，你投资， 嗯， 给你绿卡。啊，你可以考虑这种模式。 没错，当然在这里呢，我就这个短信，我想说两句啊，因为呢，有些人在国外置业，他只是一个投资啊，或者说呢，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度假等等的，你可能没想过什么国籍的问题啊。现在中国人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是富起来了、强起来了啊，干嘛老想这个换国籍呀、啊？这让人很不舒服啊。当然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可能有些是外地的。 外地然后到北京发展， 嗯， 但是北京它是真是拿不到户口， 这北京 户 口 怎么也拿不到， 比美国绿卡还 对啊，比美国的绿卡拿起来麻烦， 哎，对对对， 还那个周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说干脆我就迂回吧，让孩子出国吧， 对对对，还有一个是 肯定 有 这样 的 情况， 有 的 是 考虑说怎么样， 那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对，可能是就考虑到这个方面， 对对对， 啊，不管怎么样的话啊，我们还是应该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是无限自豪的一个事儿啊。来，咱们看看这个泰国目前哪些地方哈，他们的这个房价大概是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您先说一下，咱们先说曼谷吧。现在房价大概是多少？ 曼谷的主城区的话，以这个苏昆一路啊，就是它的主干道或者是 BTS 一号线，因为这两条是重合的嘛，以这个区域来算的话，大概的起价啊，现在都应该是在3万人民币以上了。它最近的这个房子的房价走势还是非常的这个势头比较上扬的。在这个其他的地区哈，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还也喜欢这种就是中国大使馆辉煌区，就是华人街、唐人街这个区域啊，大概是1万多到2万多起价人民币。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泛亚高铁在曼谷啊新修的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交通枢纽附近啊，也有一部分这个房源，其实它跟北京我感觉也是有一点像的哈，因为主干城区的房价可能会贵一些，然后再往外的话可能这个就是稍微降一下。但是整体来讲啊，因为曼谷它还是有很多这种豪宅型的地标性的这种建筑，比如说有这种均价大概18万人民币左右的这种豪宅，这种房产在哈，所以它的 这 个这 也是公寓是吧？ 对，也是公寓，所以也就是说它的上涨空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像芭堤亚、清迈、普吉岛，他们的价格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芭堤亚的一线海景房大概在人民币18000左右起， 哦， 这是现在的一个价格， 也不太贵， 18000左右起。然后呢，不看海的可能相对来讲会稍微低一些， 因为它 的 全款低啊。 对 啊， 它的总价基本上也就控制在50万人民币左右了。 清迈呢？ 清迈的房价会再低一些，大概是14000左右起价人民币。 那是不是最便宜的是普吉岛？ 那倒不是， 不是 普吉岛，因为它的这个地缘的这个原因啊，它的建筑成本相对来讲可能会高一些，所以最便宜的应该是清迈。然后呢，我觉得具有投资潜力的可能就是曼谷和芭提雅，我认为这两个是比较首选。那普吉岛呢，它也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旅游胜地，但是它的地缘的原因啊，它的这个一线海景房相对来讲价格会高一些，大概3万到4万人民币。 好的，是这么一个价格，大家考虑一下啊。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哈，说他是一个旅游达人，这几年呢喜欢上了曼谷，想来这里买房，但是对于这里的教育和就医等方面不太了解，讲一讲这个方面的情况。另外，孩子在这里上国际学校的话，办理入学麻烦吗？ 这个其实也是曼谷作为一个东南亚国际化大都市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曼谷有整个东南亚最多的国际学校，很多国际学校呢，听名字啊就能知道这种英系的，比如叫 Anglo 啊、圣安德鲁斯啊、Regents 啊，这种一听就是这种英式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际学校。所以我们的孩子过去的话肯定不能上他的公立学校，因为公立肯定是泰语授课的。大部分的这个孩子过去肯定是要上这种私立学校，就国际学校。那相对来讲他的这个资源也是非常好的。像比较有名的比如说 Regents 叫摄政，他在英国的话其实是这个英国的以前已故的这个戴安娜王妃他上过的这个学校。然后还有像比较有名的什么圣安德鲁斯啊、安格罗啊，这都是英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教育集团过来的。如果我们的孩子去这些学校上学的话呢，它也是一个报名的一个制度。坦率来讲哈，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国内的英语并没有下太大功夫的话啊，可能过去会有一个断档，因为那边肯定是要全英文授课的。 对对对。 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过去上学的话，可能在国内先做一些准备，把英文准备好。而且呢，越是排名靠前或者越是教育质量好的学校，它的入学要求是越严的。比如说有一些学校啊，它有时候可能不止面试孩子，它可能还要面试父母。这个父母的言传身教也是很重要的嘛，这种传统的教育也是很看重家庭的。 其实跟我们国内差不多，比如国内呢也有一些外国人在北京定居，他们的孩子在北京的一些学校上个课哈。 是。 一些普通的学校有的时候也有老外的孩子跟着上的。 对。 没有，你关键这个语言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 但是我在曼谷或者是在泰国的国际学校，这个学费可能要比北京的国际学校要低很多了。 哦， 北京的国际学校应该一年大概在十几二十万左右。 嗯、 啊，这 它不仅是教育的费用、嗯，好像在泰国其他的一些消费费用也不高哈。 对，它的这个消费成本是非常低的，生活成本也是非常低的。 嗯， 基本上我感觉啊，基本上大概也就是北京这个城市水平大概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哦，那还真是、 嗯。 另外，关于泰国，咱们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在泰国买了房子了，但是我不可能是老跟着住啊、 嗯， 可能一年去那么一两次，那其余的时间当中呢，这个房子能不能有人给我代管或者代租这样的情况、 嗯、哎，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泰国房子火的原因、 嗯、 第一个呢，就是泰国有很多开发商啊，就是帮我们的业主进行代租代管理，甚至有的开发商呢就是包租， 嗯， 就是我每年固定给房价的比如8%、7%我来运营管理，那这个肯定里面包含一些他的利润在嘛，啊，出租的利润在，剩下的钱呢全都返给我们的这个业主，这样业主的话就非常省心啊、消水电费啊，然后比如说去看房子的这个维护啊，或者出租期间这个更换啊清扫啊，那都有业都有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就是开发商的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代管代租、 嗯、 另外的话还会有一些这种运营式的这种日租的酒店管理集团，他们会把这个房子拿来做日租啊、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长租啊，比如说一个月起租的拿月租金跟每天起租的月日租金来讲的话，肯定日租金会更高一些。 嗯 啊，所以也有很多这种集团呢，他们会帮我们的这个投资客人来进行日租性的运营，这样子的投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 嗯，那假如说现在我已经决定，比如买泰国的房子了哈、 嗯， 我怎么来开始来运作了呢？ 嗯，泰国房子，我想首先先选定这个区域吧。我感觉如果要是选曼谷的话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适合这个长期投资或者炒楼花的这个阶段，因为它的首付比例非常低，大概20%到30%。剩下的话呢就等这个房子建成以后再交这个尾款，大概是75%到80%的尾款是要到那个时候，但是在那个在交房之前，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我们投资客人都是可以出手的。 嗯 啊，当达到我们的这个投资预期值，这个价格觉得涨得合适了，那我其实就是可以出手的。 其实您说的是买的是楼花， 对， 也就期房那种的， 而且他开发商对于炒楼花呢他也是怎么说呢，它的政策也是非常优待，比如说我们这叫改底单嘛，我们的行话叫改底单、 嗯、 这个去改底单的时候呢，一般的开发商可能就会收个3万到5万泰铢，也就是几千块钱、 嗯、 啊，就可以去改这个底单，然后呢其他的手续费用就都没有了。 嗯 啊，所以对于我们客人来讲这个还是非常合适的。 嗯 嗯， 那就是我想买的话现在可以买那种楼花。 对、 啊、 如果是在这种像芭提雅这种旅游城市哈，因为它的出租收益率很高，10%、8%左右，那我就会建议我们的客人呢可以持有一段时间，他每年的房子呢涨到8%到10%，出租收益率8%，大概持有期间会有16%左右的一个收益啊、 嗯、 我觉得这个收益率非常好，可以持有一段时间然后呢再进行出手。 现房多吗？ 坦率来讲现房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哈。嗯。好的，这是泰国置业的情况。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说点新加坡哈。新加坡呢也是咱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哈，因为很多的旅游者到那去都感觉它特别的干净啊，办事效率非常的高，人呢也都彬彬有礼的哈，非常有素质，各方面都不错啊。那在新加坡买房的话，你们二位觉得它的优势在哪儿？ 新加坡跟泰国比呢，就是有点像咱们那个一线城市跟那个三四线城市的价格。 哦、 新加坡的房子第一就是，总价非常，单价非常高。 哦，单价高。 啊、对，大家都知道新加坡的这个，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它跟那个泰国不在一个级别上面。 嗯， 它的人均的 GDP，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六七万了吧？ 嗯， 是吧？它这个非常高，它的收入水平也比较高， 嗯 啊，房价呢，但是我也说一下，就是新加坡的房价也是，它也是分两种， 嗯， 一种是叫那个主屋，主屋就是 主屋， 主屋就是组织的组，相当于、 啊、 相当于咱们的这个经济适用房， 哦， 就是老政府出钱，专门为这个年轻的这个新加坡的市民夫年轻夫妇，修建的经济适用房， 嗯、就政策 他只把那个、 政策性房子， 哎、对对对对对，只能是这个新加坡的公民才能买， 嗯， 是吧？那个房子呢，相当于商品房的，可能1/5左右， 嗯， 价格非常便宜， 但是呢它对资格有限定啊。将来北京呢咱们呢经济适用房也不是随便都能 买。对，咱们共有产权房的话 也对对对， 它 也有它也有共有产权房啊、也要这个资格审查。还有一种就是纯粹的商品房。 嗯、 商品房就是你比如说年轻夫妇住这个主屋住了比如说住了个十年八年哎经济收入上来了想换那个更好的房子更大的房子可以把这个房子再卖给政府、 嗯、 自己再在外面去买一个商 品房。哎，这就是像咱们国家的共有产权房。 对， 因为现在咱们 国家共有产权房是学的新加坡。 对对，可能是借鉴了各国的一些有益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在它的就房价比较高，你要商品房的话差不多每平米大概人民币15万到20万吧。 嗯，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它对外国人买房哎也没有什么限制、 嗯、 但是呢我刚才不是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吗、 嗯、 就是新加坡移民跟买房没有一点关系。 嗯嗯， 就是你买多大房子也不能办移民。 对对 对， 对、嗯、 但还有一个呢，新加坡也是这个它的这个对海外投资者也有一个规定，就是海外投资者不能买这个别墅， 嗯， 就带土地的，它叫 landed property， 就是带土地的房子不能买， 嗯， 啊，只能除非是它有一个岛叫圣淘沙， 嗯， 在那个岛，在那个地方你可以买， 嗯， 别的地都不能买，所以这也是规定嘛， 嗯， 是吧， 嗯。好，那刚才呢咱们主要跟大家来聊了聊啊这个泰国和新加坡的这个海外置业的一些情况啊。当然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国家很多朋友都想做进一步的了解。但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也只能聊到这儿了。不过呢在北京比如说春季的时候和秋季的时候两大房展是非常有名的。 嗯、 那么在这些房展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外国的一些项目啊、 嗯、 房展项目呢要参展。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可以参加。好像那个春季马上就要到是四月的。 对对对，四月12号到15号。 啊 ,12 号。 在北京展览馆。 哎 ,12 号到15号在北京展览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刚才说了你像除了这个泰国呀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呀加拿大呀美国。 对对对对， 希腊、葡萄牙什么都有，英国什么全有哈。 对对对， 二十多个国家，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刚才我还特意为大家来问了，就是说这些国家他们的项目，我们是经过严格审查的。 对对对， 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不过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海外置业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啊，因为我们终究呢是背景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 啊，我们这个文化也不太相同， 对， 啊、 还有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也不太一样， 语言方面， 语言什么都不一样， 还是多做了功课吧， 啊、 自己投资， 对，思维啊，生活的方式等等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是在海外置业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些因素全都考虑进去、 嗯、 啊，否则说一拍脑袋，脑袋一热，买完以后， 对对对对， 你说这个东西，你又不经常去，最后你搁在那儿吧， 嗯、 还牵扯你精力，特别麻烦啊，而且一定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去买啊，目的性一定要强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北京房展国际业务总监魏可飞先生啊，另外呢还有北京瑞居网的 CEO 王学磊老师啊。好，那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专题节目。 俗话说人过四十天过五，人到中年人体健康的各种指标都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很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却比以往增多了，中年的危机开始年轻化，肠胃不适，疲乏体虚，消极倦怠，老炮们别再逞强了，自我的养护意识要提高，自律的生活习惯要养成。 奶制品是日常生活中啊必不可少的伴随品，从刚出生的婴儿到白发苍苍的老者，它的营养元素都是非常符合人体需求的。可是近几年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到羊奶。 中国陕西富平就是受到全球消费者一致认可的羊奶产地。 嗯， 这几年当地的代表瑞麟羊奶粉在广播做推广活动，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3折。